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贝芬， 又来到了每周的第一天。在三立化新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在节目中一直为您开放，12点钟到1点钟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可以为你开通。 没错，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话题，好，一起带大家来关注。首先呢，在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发生在台湾已经延烧了是有半个月了，陆军下士在退伍之前，这名叫洪仲秋的下士呢，因为过度的体能训练造成严重的中暑而暴毙身亡，这个事情呢在台湾是引发了震撼，是怀疑陆军下士洪仲秋因为遭到不当处分，因为他惹到了什么人而被处死，这是而遭到这个虐死，那这是引发了大家对于台湾军队当中一个军中霸凌现象的这么一个关注。同时呢，在内地在大陆是在上个星期，在这个周末呢，在北京的 T3航站楼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名名叫季中兴的坐轮椅的人士呢，在北京 T3 航站楼引爆了一个爆炸装置， 自制的爆炸装置 、当时是应该是在这个机场的出口处的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拍到了这张图片。那事后发现呢，这一名季中兴是因为在东莞市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自己是被东莞的治安联防队员打成了重伤，造成了终身残疾，也是上访了8年未果，最后呢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那目前为止只是造成了他一个人的受伤，应该是没有，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造成别的人的这个伤亡。因此呢，这个很多人说呢，季中兴这样的行为让人想到之前的陈水总啊，包括一些杨家甚至是这样的人，那他们真的是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值得同情的吗？再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那么其实呢，我们在12点40分之后呢，欢迎你对这个季中兴这样一个， 我们会在12点40分以后统一接听电话，但是你前面要打进电话来的话也可以，你可以先跟这个咱们的编辑先聊一下哈。那首先来关注这个洪仲秋的这个案子，洪仲秋这个好像是台湾的这个军队当中为数不多的新闻当中听到的一个遭到虐死的一个事件，之前并没有听说有这个类似的事件发生，所以我一直想知道这个事情是常见的吗？ 常见，应该说这一次的事件非常明显，他就是很多的一些动作虐死他。可你说他是感觉好像是不是第一次或干嘛，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从这次事件来，其实很多的这些军中曾经有过类似经验的家属也在这一次的这些事件里面站出来。其实类似的东西很多，而且它变成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状况，只是说分寸都在，对，分寸都在那边。你说军中会怎么样去玩这些阿兵哥啊？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会有虐待新兵的这种行为嘛， 都会。 但这个洪仲秋已经不算是新兵了呀。他已经都是要快退役了， 但也不见得是新兵。那有时候可能是你得罪了什么长官或什么，那说学长教训一下学弟这些事情常常都会有的。那只是说大家都有一个尺度在，不会把人给玩死。那这一次应该是过了那条线，把人玩死，所以事情就闹大了。 对，看到台湾人真的是反应非常大哈。你先别说这个时间已经半个多月之久，其实事发是在6月底，但在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六呢，是出现了3万的白衫军，台北罕有的3万白衫军包围哪儿呢？包围所谓的这个国防部。所以这是在国防就抗议国防史上最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记录。 以前这个包围都是抗议陈水扁贪污啊之类的事情， 或者马英九啊什么的，但这次你看国防部，而且大家举着什么诉求的牌子呢？谋杀、官官相护、军中没人性、要求真相、 表达要还给家属公道，还原事件真相，严惩失职人员，确保军中人权畅通申诉管道。这个两个多星期洪仲秋的命案是台湾最大的新闻。 嗯， 没错。 这个抗议的这个诉求就直接已经直指是军方有谋杀，但是关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案件会让人产生一种你这个铁板一块的这种感觉？因为军队的系统其实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它会有一个自成一体的。比如说在类似你即使它是发生谋杀的话，警方或者说检察机关没有办法介入，它必须要军检军事的这个检察单位，或者说它最后可能是通过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的方式。 对，但这次不太一样哈，你看民众他会首先自己出来喊冤，然后自己又跟媒体一块儿，大家一起来分析案情，分析说疑点在哪儿。你看，首先洪仲秋据说是离退伍还有三天时间，三天时间呢，据说在退伍之前给他弄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就问问参军的感受啊，估计 就像咱们的离职恳谈会， 没错，你就恳谈会，他就觉得这可能是我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开诚布公， 反正我要走了。 后来就觉得原来是给他设了一个坑，就让他往里面跳。他一讲就讲到这个军中管理哪不对呀， 投诉他的 各种漏洞不足啊。结果一讲完之后，对方就听着恼了，就想要把他给整死。这是疑点啊！你看疑点就说， 据说他投诉的内容是他的这个长官有内务不整的问题类似，我想内务不整是什么呢？被子没有叠好之类的， 太乱。 但是一般来说哈，我看到的分析是这样说：即将退伍的人惯例上都不会过度惩罚。你惩罚干嘛呢？你都几天都不归你管了，惩罚他干嘛？ 而且你看，你惩罚了以后，大家可能回到社会上，互相之间还有很多交情的，现在落下这个梁子也没有什么好处。 也是，而且说这个人一定是有人蓄意把他往死里整。你看往死里整有什么理由？可能是他手上掌握一些惊天的秘密，就不能抖落出 去。这是一个阴谋论，目前怀疑的一个方向哈。 第二个呢，他们就查各种证据，一般是关上禁闭之后会有这个闭路电视给他拍上嘛。你说你训话呀或者操练什么的，一定是有录像监控的。但据说中间他少了100多分钟，他只有声音还是没有画面， 摄像机出现黑影， 大家就觉得非常奇怪。你说证据跑哪儿了？是不是有人蓄意的把他给遮挡？或者中间做小动作，这第二大疑点。第三大疑点呢，是说到他从这个死亡过去的十几天之后呢，家属啊、网友和媒体把这个事儿闹得非常大，但是国防部呢对这个案子却非常不积极，人们到哪儿去，他们才被动的办到哪儿，就好像有一点那种不想事儿闹得更大，也不想出来解释，这个态度非常暧昧，也让人心生怀疑。 所以你说这一次为什么感觉过去都有这样类似的状况，为什么在这一次洪仲秋的事情会把民怨闹得这么大？其实就是整体，倒不是说我不是说虐死一个人他不大，而是为什么这么大，是主要是整个在处理的过程看到整个国家体系的官僚，就他们在中间，你说包括说刚刚我们讲到很多的疑点，从什么在什么座谈会上放炮啊，甚至刚开始传出来是说因为他带了可以摄像的手机进去， 这是关禁闭的理由， 关禁闭的理由，就很多的东西。可是后来也就当陆续的东西出来之后，也包括有很多看不下去的一些所谓军中的生喉咙也出来爆料，其实状况真的不是这样。 这个为什么爆料那么容易呢？因为台湾的这个法律规定，所有的男性成年都要服兵役，因此大家都知道军队里面有这么一个可能虐待的一个情况的存在，因此大家会有很多的共鸣，出现这么一个事情以后，很多人会站出来讲。 是，而且最夸张，因为现在最热的就是那消失的那些监视器的画面，而且那是关键，就是到底怎么样把人虐死的那个关键的那些时间。 我们看到这里的说法是说，让他先是在高温下是操场跑圈， 对， 然后是做伏地挺身，他给他的官方的这个名义是做体能训练，体能训练，结果天气非常热，他已经在表达不适的时候没有，已经求救了，他已经说我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就没有让他停，结果就 也没有给他水喝， 也没有给他水喝，就在那边一直这个台湾的标题说被操到死，这个做操哈，这个体能操到死， 操练到死， 所以 血液在体内乱喷，你就还没有的时候用 的这个 标题，却 法医解剖的时候也讲过，他这辈子解剖那么多人，其实真的从来没有见过，是中暑，死因是中暑，但是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中暑。那刚刚我们之前提过，就是那个台大急诊室那个柯文哲，也说这就是一个集体虐死案件，而且就是一群人就是虐着一条嚎叫的狗，就是这么夸张的画面。所以其实包括说像这一次操，因为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民怨这么沸腾，因为包括像这一次包括所谓国防 部的一些高级的这些、负责人出来， 高华柱也要出来道歉， 但是他们的感觉 说请辞啊，对、 对，但是被挽留了嘛、OK， 可是包括这些像军事检查的最佳检察长出来讲、那外面有一些质疑说那为什么画面没有或怎么样、可他们出来都说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否认，所以就好像没事、你感觉到这个军中的封闭还是在，因为我问过，我调查过了、我问过他，他说没有，我就信了。 这个恐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军中的这样的这种调查你没有办法。 没错，可是问题就是台湾经历了太多的，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江国庆案的、太多的这些教训、所以其实军中的人权是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目标，也是领导人承诺要去改革的一个东西、可是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件事情，可大家看到了还是原本那样的封闭的一个军队，所以其实为什么民愤，那就是这样了。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哈，你说台湾服兵役基本上是适龄的男子、除非你身体有特别 的、 有什么残缺啊，或者是特别的要求之外，不用服兵役之外，你说每个人至少在军队待一年吧，你说一年待完下来，你应该有非常多的故事，非常多体验，甚至非常多的料可以爆的，但我听过一些台湾人就讲，他说现在很多男子汉啊，就是从军队里面出来之后，他会希望营造出一种自己非常阳刚、血气方刚这么一种形象， 这成人礼。 哎，对，我可能就不太想触及过往在军队里面我非常害怕， 不想告诉别人我被欺负了， 对，我很多这个不堪的往事可能不想谈，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心态，就导致你说尽管我手上可能知道非常多的事儿，但是我出来之后我也不想讲、甚至我这个气氛也让我不敢讲、讲完之后会不会对我有些威胁，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情？ 其实倒也不是不敢讲、有时候你觉得那就是军中就是长这样，所以其实讲也没有， 当兵就是这个样子。 对，你说如果就被什么样的小玩、你说不是太过分的那个尺度上，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这样，那我讲出来感觉好像是 我一直在想说，这次的洪仲秋如果不是因为他最后死了，他如果只是他活下来了、但是他可能真的被这个体能训练的非常辛苦，他如果出来说抱怨、说我被禁闭然后他们虐待我，我觉得没有人会听他的，因为人家觉得你当兵嘛，你当兵就是 就该这样， 当兵就是该这样，长官你这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你吃一点苦这是应该的，你而且甚至恐怕还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你当兵你抱怨了这么这个娇气，这个是不是一个好兵、 是， 但这因为实在太严重了，到已经是非战斗状态的死亡，所以大家会觉得哦，这原来还有一个人权的问题，所以这个让我觉得也是很矛盾。台湾这个每年汉光演习、汉光演习是这个规模一年比一年小，比如说最近有出现哎，开始比如说有一次马英九去的时候哎，没有实弹了，开始放音响砰砰砰的这个声音，让人觉得这个眼镜都掉了、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呢，还是这个当兵啊怕出人命，是这个编预算的时候甚至编到了一笔抚慰金，就是我已经预计了每年演习的时候、万一出现意外死了人了我该赔多少钱、那后来那想我这个成本能够控制的，我如果不开实弹的话就不会死人嘛、不会死人呢，我就干脆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连枪都不开，嘿，所以这个也是让人觉得很矛盾啊。你说这个军队本来它其实是以这个它有战斗的这个功能，但是现在为了哎这个生命的保护，那你说这个军队他本来是干什么的呢？哎，这个也是让人很有趣哈。最近另外一件事情，在台湾呢，花莲啊，新兵入伍的时候呢，就有一位退役的少将做了一番很有趣的演讲，他到底讲了什么呢？让媒体非常的关心他。我们待会儿回来再说。凤凰 U-Radio 三立花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的热线正在开放，如果你对冀中心在北京 T3 机场制造的这一起爆炸事件，或者说你对这个台湾军中的这个虐死案件有意见想要发表的话，都非常欢迎你随时打听电话来，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启动它就可以发表你的意见、 好，我们这个刚才说到哈，最近在台湾要征新兵了，在花莲呢就有一位空军政战退役少将，这个 台湾这个军队的编制也有政战，有点像咱们的这个、就大陆的这个政治委员教导员好，或者这样的这个政委这样的角色。政战的一位退役的少将，现在呢他是花莲县政府民政处周杰明，民政处的处长叫做周杰明。他呢在新兵的讲话上面还讲了这么一番很有趣的话，引发了一些争议。我们来听一下他都说了什么。 喜欢听也好，不喜欢听也好，我告诉你，两个是必然。大家先读历史，听到了。话说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周杰明从空军政战处退役之后，在花莲县政府服务，代表县政府欢送新兵入伍，在致辞中不断提到统一的言论。 但是，统一是个好事，谁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到底是什么时间统，对我们才有利？什么方式统对我们才有利？我们所争取的是这个区块。 这段谈话被民众上传网络，引起部分网友议论，不乏批评，甚至有较激进的网友要周杰明将在军中任职的退休金交出来。平面媒体则以头版消息报道，这让周杰明出面澄清。 今天他如果说他想让你统的话，你根本躲不了。军力你能比他吗？不行。经济力你能跟他对抗吗？你不行。我想这个是个必然的结果论。但是我们该有什么方式保障我们台湾未来的老百姓的福祉，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国军的空军啊，政战退役少将，现任的花莲县民政处处长周杰明，他在讲话引起言论之后是辞职了，然后呢也是花莲县长这个周坤奇也是为了他傅坤奇他这副言论啊也是给他出来道歉。但是呢他说出了很多我估计现在这个台湾军方人士的一些心态， 对 这个军队要打也打不过，所以说呢你看台湾的很多这个征兵制，从以前的义务兵役制现在变成一个志愿兵制，有人说这个不是就是明摆着以后就是战斗率或者说人数会越来越少， 是， 而且作为对于民众的这个观感来说哈，不管你现在这个两岸的这个情势如何的和平，作为一个成年男性，你去当兵的话，你都会有一个假想的状态。你像假想有一天发生战争了的话，我跟谁打？那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你如果去当兵的话，都会告诉你，你发生战争，你有可能你的对手就是对岸的。 是， 那以后可能当兵的人越来越少了，当兵的人越来越少，那这种紧张感，这种战争的紧张感，这种危机意识，有人说也会恐怕在这个台湾社会也会越来越下降。那另外一方面呢，军队的这个作战能力啊，或者说忠诚度啊，是不是也都要下降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这会不会涉及一个当兵，你把它当不当成一种荣誉？你说在大陆的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就是家里面会有征兵，就征上的那些兵哥哥， 一人当兵， 全家 光 荣。 现在呢，有一个新的说法， 每个人身上带一朵大红花，然后我们那个小学生就鼓号队啊、腰鼓队给他们夹道欢送。 我也干过这事、 夹道欢送说，说今年的兵呢是去北京啊，明年的兵呢可能去西藏什么的。哇，听了之后，我们底下的小孩都觉得哇，就拍手掌，觉得是这个为国效力无上的光荣。 我小学的时候还有不少同学好这个志向说，哎，你以后要干嘛？我要当兵，我要当兵。但是后来呢，你就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有当兵志向的人就越来越说了，也越来越少了。到后面就是我要赚钱，我要当官。 哎， 但即使这样讲哈，就当过兵的人，就我接触过的，比如说一些亲戚或者朋友，尤其是在边疆当的，你说在西藏、在新疆，驻守边疆回来之后，他们人真的非常不一样。就原来可能是小混混吊儿郎当的，但是一当完兵回来，整个人换了个人似的，就非常的刻苦、负责任、勤奋，然后思想还挺单纯的，主要是他们在那边过着你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生活，跟这个战友之间的感情非常非常深。他不会提他的同学，也不会提他什么朋友，提起来就是我哪个战友。哇，我想起来觉得那是个遥远的存在，完全没有概念什么是战友情，体会不到的。 有的时候你说这个我 同袍情， 我没有当过兵啊，但是军训这个大小军训都有过。我经常看这个，比如说我军训的时候教官之间的这种互动，长官跟这个手下之间，那这个等级是非常森严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形容这到底是不是一种身体的体罚。你经常会讲到，哎，长官，你比如说你罚这个下属去跑操场， 去出去跑步，不准吃饭， 嗯， 或者甚至上来踢你一脚，这是很常见的，对不对？但是没有听说打死人的，我到现在没有听说。但是我就说军中的这种情谊，它某种程度上啊是建立在这样的记忆上的，比如说我揍过你。 嗯， 我揍过你，我跟你打过一架，我们两个人一起吃过苦头，所以我们才有这种同袍的这种战友之情。哎，可能若干年之后，大家都退役了以后，我跟当年那个打了我一巴掌的那个长官是好兄弟， 嗯， 对不对？但是到什么地方是底线？你好像我们今天说办公室里不能够这个有言语上的骚扰，那当然也不能打人了。 对， 那但是军队里面你也是工作关系，你能不能打人家一巴掌呢？这个就很难界定了。 没错，我们刚刚讨论很多，说现在台湾的当兵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我觉得两岸关系的进展真的让这个军中文化变得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们虽然不用当兵，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林青霞演的，叫《中国女兵》。 嗯， 当时我看完的，我就立志我长大要当兵。 嗯， 就那个时候是这种的氛围，而且呢，我们就是那时候念书要上军训课，还要练习打靶。 嗯， 就女校哎，可是就会让你随时都处在就是要一个备战状态，不能说很战争的气氛，就是你要 随时 能够人人能够上战场的那 种，你有这 种 紧张感哈。 那当时的军人呢，你会觉得你一个男孩送进军中出来，他就是一个男人，就是有责任或有荣誉的一个男人。可是现在呢，应该说现在的军很多人是不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 我当兵为了什么， 为何而战。 嗯， 但你说两岸关系这样的发展有错也没错。 嗯， 可是你说像我们看到很多那种当年可能上一辈的这些军人， 嗯， 可能是比较有明显这样两岸这种敌我意识的这些，可是他们在后来卸任之后他们往哪里去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退役将领往中国大陆去， 他退休之后可能住到大陆去了。 对，那你说那现在这些军人看到当年这样，他们有什么感觉呢？那再加上你说现在的所谓的志愿役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赶快进去把我该尽的这个义务给尽了。 嗯， 然后赶快去数个馒头过个日子，赶快过。 嗯， 就是我负了我的责任。 嗯， 那对于这些所谓的一些就是这些招募的职业军人呢，比较多的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说为了保家卫国的。 嗯， 有可能很少。 嗯， 大部分是因为这是个铁饭碗。 嗯， 进去 就做一份工嘛。 嗯， 对。所以那你说像最近因为洪仲秋这个事情，有一个新闻就讲到说今年本来要征28000多个兵，就后来只有400多个人去办，连一个连都凑不起来。那你就是台湾现在的一个状况。还有 征不到兵啊。 讲到说其实兵是一个，因为你所谓是志愿是你一个义务嘛。 嗯， 你没有办法去挑选人，去挑选最好的。你所有的人只要合资格，你的身体合资格，你就等能够必须要， 基本不是残疾你都可 以 来。 所 以 你可以是一个博士，你也可能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小混混。 嗯， 大家都到了这个军中，那究竟那可能对于这些最近就是这近起来很多的真的是很混杂，然后很多的负面消息就是这些可能有些背景的这些弟兄们就在里面看到你放起高利贷。 嗯，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暴力事件，或甚至说把这些同袍拉出去做一些什么色情交易，这些就发现所有的都是这样的新闻。 嗯， 那对于一般的人民看到这些新闻，其实说真的对军人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像以前那种感觉？ 你知道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吧？是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你看如果在大陆，我说真的哈，就我认识一些你当过兵的人，他们出来之后思想变得越来越迂腐。就因为这真的在里面给你训练掉所有人， 比较单纯吧， 就是铁板一块，可能思想上是绝对高度一致的，绝对不会出现你想左我想右。 嗯， 他们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想的一件事，保家卫国。很多人真的是有这样的，我认识清华的什么国防生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一进去之后就一直在部队干，干完之后整个人非常单纯，而且对于刚才讲的对于战友这感情，你知道他们那种感情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打过我或者我们一起经过什么普通的身体上的苦，不是的，有的人真的是出生入死过。 嗯， 你像中国的那种大灾大难冲在最前面永远都是部队的。 嗯， 而且我听过一个亲戚他在西藏当兵他们干一个什么事儿吧，就当地老百姓呢去找什么牦牛之类的，就结果就那个风当时天气不好，结果就给走丢了。 嗯， 走丢怎么办呢？就是他们部队的人去找嘛。 嗯， 他去找的时候就整个的人背着那些包裹啊，带着干粮什么的，就几天几夜在暴风雪的夜晚在西藏，你想去找一个老百姓。 嗯， 结果把老百姓找着了。嗯，但是中间他们差点自己命都没了。 嗯， 你想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的人， 嗯，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可想而知。 嗯，所以说你的这个推论，这个为什么在台湾当兵抱怨那么多，是因为还不够 事儿太少了。 事儿太少。好，我们听一下，有一个台湾的网友哈，这也应该是当过兵的，他就制作了一个当兵的感想，我们听听他都有什么样的感想。 够了。很多人都会说当兵在你会变笨，怎么都学不到，但其实没那么夸张，当兵多多少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像是我当兵绝对不会吞药丸，但我当完兵之后，我当兵学会如何独立，我现在敢一个人去上厕所，我当兵学会怎么样一次会把 USB 插到电脑里面，当兵让我知道原来蓝色的透明包才是潮流，当兵让我学会做，所以我现在去餐厅吃完饭写问卷，我对勾非常满意哦。 其实当兵的时候就常常听到别人说，哎，现在当兵好像很轻松哦。 现在当兵不是很轻松了吗？怎么每次收假在那边 get 个塞兵啊？ 当兵其实很难当啊。现在当兵或许比一二十年轻松没错，但绝对没有大家想那么惬意。可以抱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绝对是充满干力的一年。 可是当兵让我学长变得好奇怪哦，每次我打电话给他， 喂学长哦，明天怎么约？喂，是，我是一兵陈志豪长官哦。好，那我们就约两岸山洞在新一威秀前集合。是，好，我会着整齐服装。是，好。好，就这样。当兵虽然不爽，站哨不爽，堆沙包不爽，收假更不爽。虽然当兵各种不爽，但退伍之后再去想一下当年的生活，真的会让人会心一笑。对，我也觉得超不爽。 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最近另外一条关于当兵的新闻让我很感慨啊，说韩国啊，这个韩国也是全民这个兵役制的哈，韩国取消了16年的文艺兵制度，就说这个大家很容易想到，哎，在中国在时事新闻里面经常说，比如韩红啊。啊，李双江啊，包括这个宋祖英啊，人家就经常有的时候半带调侃的哈，半带这个戏谑的，会说，哎，这个李双江将军，那人家是文艺兵，文艺兵可以有一个将军的一个待遇，所以说呢，文艺兵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韩国一直也是有文艺兵，而且韩国的娱乐又那么发达，比如说 Ring 啊，去这个军队里面当兵，人家说他就没基本上没有拿过枪打过靶，就天天在部队里面唱歌， 真的假的？啊、 唱歌在慰问，还有的时候还被爆出来说在休假的时候会女朋友，这个被曝光了。然后韩国呢就取消了这个16年的文艺兵制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这些文艺兵很难管，人家都是大牌，你说人家的这个身家好，你要说李孝利啊，李孝利女生不当兵，但是很多 Rain， 我估计你看他的身家可以买你这一个连的武器装备了，可以估计两辆坦克就买来了，那管不了。管不了，然后经常呢，因为你的文艺兵的这个任务是出去演出嘛，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活呢是不是给军队专门服务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所谓商演的一些活动，他就管不好，估计呢也有一些利益的冲突，于是呢，韩国军方就决定废除了这个制度。然后我就想到了，在大陆，解放军的这个文艺兵制度其实一直也都是有争议的，在每次的这个军事院校的合并当中哈，一直有这样的声音说这个文艺兵。为什么还要有？ 嗯哼， 对不对？你说这个文艺兵现在，他最早是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但是现在感觉这个功能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强，至少在大众的这个感觉下。但是文艺兵呢，又是解放军一个怎么废都废不掉的一个兵种。 这个我觉得真难说。就刚才我讲到，我说那个西藏的亲戚哈，你说他可能几年我都见不到几个人。如果哪一天北京，你说彭丽媛，哇，给我来， 彭丽媛现在估计是没办法去了。 当年啊，你说唱个什么什么父老乡亲，唱个什么母亲，我真的是感动的热泪盈眶。你说韩红，过年的时候我 也 回不了家，你几年，你说给我来一次慰问演出，哇塞。所有人，你说在大城市我要花多少钱买票才看得着？现在这个人活生生在你面前给你唱歌哦，他就觉得是一种温暖，还觉得是一种荣耀，你知道吗？ 所以你觉得文艺兵还是应该 有存在价值的， 有存在 一定有的 啊！我看过以前邓丽君在这个台湾就是劳军的这个视频，哇，那个时候邓丽君本来也是在大陆也是非常受欢迎啊，在那个年代，哇，那个阿兵哥已经笑的都融化掉了，他那个就是那种有几个那个年代的 MV 拍摄手法啊，就是邓丽君在前面跑，哗哗哗哗跑，然后慢镜哈，后面几个阿兵哥在那边哗哗哗哗跑，这个风格。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你说咱们说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好像都有内幕啊，都有些黑幕什么都得报，但是你就更加希望有的行业它尽可能要纯粹，就如果出现一些很单纯的人，你像洪仲秋就是嘛，大家觉得我的孩子 他妈妈就讲了，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孩子。回来之后他也跟我抱怨说军中里面有一些什么他觉得跟他的文化跟他性格不是很融洽融洽。 就像佩芬说的，可能三教九流都有。 哎，但是你会为他那种单纯你觉得是应该有一个好的一些结果的，但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而且你说在中国有时候为什么看电视哈，你尽管说又报哪个军方又怎么怎么着了，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些最最朴实的最最单纯的真的是人民子弟兵出现在你面前，我自己我还是会有点感动的。你说每次地震的时候抢那个救人抢险第一线永远都是这些人，而且你尽管他们之后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大的一些变化大的波动人生的变化也好，但只要他在那一刻你前面多少的那些负面的新闻他那一刻冲在最前线，他的形象永远都会扭转过来。 哎，你说到、这个、 你还会觉得最可爱的人靠得住的。 你说到当兵抢险，我想起台湾最近是不是有哪一营的这个部队接到救灾的命令，然后长官是回应说时间太晚了，刚洗好澡，然后不愿意出去救灾。 好像有这么报道。可是台湾其实也是如果说地震或是水灾也通常都是说阿兵哥去第一线帮忙，不要说救灾也会帮忙清理，其实这些形象都不错的。那刚刚讲到文艺兵其实台湾也有叫做康乐队。 康乐队、 对，像以前什么小虎队啊林志颖这些当年当兵也都是去康乐队。其实就 小虎队当中有将军吗？没有、 没有。但是康乐队你就其实一般就是你去服完这个兵役，可是只是给你一些适合你专业的东西让你去发挥这个部分。那我想最后一句回到洪仲秋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其实除非马英九不是说管到底嘛、除非他真的抱着一个就是所谓动摇国本都要办到底的决心、因为要动摇这一个所谓封闭的军中是真的不容易、但是如果还是这么保守的话，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后又是一个不了了之，或者 为一个不是志愿役的不是志愿军他义务兵去、如果去牵涉到很多可能很高级的主官， 我培养了很久的人，那值不值得、 这个其实对于军队来说有可能动摇他的士气， 是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抉择。最后我倒想到一件事情，最近这个钮承泽拍的一个电影，哎，我觉得这个电影恐怕涉及的题材是很有趣的，这个电影的题目叫做军中乐园、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 是在曹郁去拍的那个吗？ 哎，对，但是军中乐园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军中乐园呢？大家自己去找哈，我就不说了。好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放，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互动服务一直为你开通。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应该是非常火热的，非常多朋友打进电话来想要有意见表达的，在这个过去的周末，北京的 T3 航站楼呢发生了这么一起爆炸案，一位叫做季中兴的山东农民，应该是他在广东的东莞呢遭遇到了不公，被当地的治安联防队员呢就打成了终身残疾，一直上访要讨还一个公道，八年不得，那最后他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公众的曝光，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的爆炸，他用了一小包从制造鞭炮的黑火药当中提取的这么一个爆炸的装置，在北京的 T3 航站楼港澳台国际到达出口呢，哎，就拉响了这个炸药包，造成了自己的受伤，但是没有造成其他人的受伤。有的人说这是一起恐怖事件，有的人说呢，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怜了。您会同情季中兴吗？欢迎您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马上就开始接听今天的电话。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在这个星期六，在北京机场的 T3 航站楼呢，一位来自山东菏泽的农民季中兴是引爆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炸药，炸伤了自己。那他的原因是因为八年多的时间，因为自己在东莞的一个受到当地联防队员暴力的待遇上访，而最终选择了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您觉得他的行为是 值得同情还是应该遭到谴责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今天的电话比较多，所以请各位朋友把握时间，我们先限定一下每位朋友，请尽量在一分钟之内表达您的观点。首先是来自北京的妙先生，妙先生您好。 你好。 哎，您好，您觉得季中心值得同情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公平，或者因为各种原因，然后他可能压力很大，他自己人是值得同情的，但是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不值得同情。第一，他对别人造成了伤害，这是一个公共事件，然后有点，说实话说的严重一点，有点像恐怖事件了，就是他本身用自己的一个不公平，他就是把这个发泄到了整个一个公众社会去，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坏的。而且其实这件事儿本身不值得同情，然后从这件事儿上，我觉得其实我们可能应该反思一下，就不管是大众或者是媒体，甚至是我们的政府，都应该反思一下。就像这种事儿，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记得几年前有那个药家鑫的那个事件，就是也是一个孩子，他也是因为自己觉得一些不公平或者怎么样，他造成一些就社会上的不良影响。然后这个最后就是那个是在当时闹得也沸沸扬扬的。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那件事儿了。我觉得反而真正重要的是说，不是说这件事儿给我们带来什么，而是说这件事儿发生之后，我们相关的那些人能从中学习的到什么东西，能够怎么样去避免去制止这件事情。因为说实话，像这种事情，我们觉得他，甚至我个人我都觉得他不值得同情，他危害了社会，他危害了其他人的一些安全或者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想办法去制止这些事情，而不是说当事情发生之后去责备这些人。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的妙先生，他觉得这个人值得同情，事情不值得同情。好， 那用极端的方式的话，是不是代表正常的途径是被堵塞？ 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 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觉得季中心的行为是值得同情的吗？ 我不但同情他的行为，而且我也很理解他的行为。 为什么 呢？这个，对，我因为的话呢，这个我也有这样的相同的经历。我在和政府，当我个人的这样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满怀希望的找到我们的政府部门的时候，以为他是应该给我们做主的时候，这时候他们那副嘴脸和对你的态度，还有他们的这个周旋于你，并且他们这个有一套的办法对付你，让我们很寒心。我那个在这方面很留意一些个这样上访的人员，他们都是有这么一种愤懑，他们不知道找谁去说啊。所以说的话呢，我当时我一想，我说这个可能以后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后来终于出现了这么两次事情，一次是厦门的，一次是这个。 是， 我觉得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我们这个政府部门是应该检讨一下吧。 好，非常感谢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其他解决的渠道。接下来是任先生，是一位美籍华人。任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您怎么看季中心的事情？ 哎呀，我很同情他，但是我感觉吧，不应该这样做法，因为毕竟候机楼是很多外国人也过来旅游啊什么，这样做法变成外国人也不敢过来我们中国这边旅游。但是我也希望政府对这帮人多点关照，就杜绝这很多这种不平等的事情了。这个小哥他也没办法，他就想到最极端，不这样做，没人去 关注他， 是 吧？ 所 以说我希望就是老百姓嘛，每一个人就是有能力的人多关照一下底下层的人，对他们好一点，社会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平衡的事情。 好，非常感谢。 政府应该对他们多关照一点。好吧。 好，非常感谢任先生。好，任先生说大家在每一个人都要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周先生，广东的朋友，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对于季中心的事情？ 我是非常非常同情他的遭遇的。我认为一个人啊，就是说特别是残疾人，如果说没有冤屈的话，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呢？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得到这个社会的，就是说司法的公平的合理的对待，他也不会说大老远到北京去上访，然后去 参与这个就是搞这个爆炸事件，所以说我觉得内心是比较同情的，所以我在这里呼吁一下，就是说社会啊，就是说应该给这些残疾人就是说多一些包容，就是说好好的这个社会啊也要反省一下，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以后的话怎么避免，怎么来提高，就是说大家的这个比如司法的公正性啊，这是我所关心的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嗯，好，非常感谢广东的周先生。好，周先生说要给残疾人包容，但是季中心其实不是一位天生的残疾人啊， 同情他的遭遇，看看有没有其他听众。 安徽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哎，吴先生你好，听得到吗？哎，吴先生啊，好，现在听到了。吴先生您怎么看季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这样，我想讲两点。 嗯， 一个就是这个，我看到一个报道上面说，当地这个公安机关呢，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当时没有目击证人，说打他没打他，现在还在这个审理中，还在审理，就是说还这个事情还没定。我就非常纳闷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件，过去已经有八年了，是吧？ 嗯， 他是2005年发生的，今年有八年了，就是月份上一点点。 是 你八年时间，你这个事情你到新街德审理中没有查明，你说我要你这个公安分局干啥？国家养着这个东西干啥？ 嗯， 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事情你到现在还没有查明，就这一件事可以把这个机构可以撤了，把你这个不是把你这个人员撤了，要法办完。 嗯， 这是一个事情。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就是说社会这个正义，你这个公权力你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权力， 嗯， 你说维护社会正义，你不但不维护社会正义，你践踏社会正义，你说这个老百姓，这个生活的这个，是生活的一个是，你说他这个，他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嘛？ 嗯。好， 你想一想你这种体会，哎， 好，非常感谢安徽的吴先生哈，提出两个质疑，一个是这个公安，其实确切来说，当时的应该是治安联防队员，这个应该不属于公安正式的编制哈，有点类似于这个城管当中的临时工这样的角色。 所以我们电话接到这儿哈，听到大家有人是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也有人呢是不赞同他这样一个做法，这样的做法伤人又伤己，还有人是关心他下一步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 好， 来 天 津 的 邢女 士。邢女士您好。 哎，您好。 哎，您怎么样看季中心的遭遇？ 啊，我觉得他那个挺值得同情的。 嗯 啊，应该理解他，因为嘛呢，他处于这种那个境况嘛哈，只有哈经受这样的事件的人们，他才能理解他。 嗯 啊，因为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且多年上访解决不了，政府呢权力呢哈不被人民所用了。 嗯， 多少年的反腐没有落实到追责问责上头，等于反腐没有落在实处。 嗯， 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人身权利也没有得到保障。 嗯， 现在是国家的执政机关也好，持有权利的部门，他不依法执法了。 嗯， 不保护人民的合法财产、合法利益，他与人民夺利，不随意的迫害人民的人身财产保护都没有了。 嗯， 所以呢哈，他今天的这种做法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是说逼出来的， 都是逼出来的， 逼着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想这么做，连我们都想这么做。 嗯， 我这上面上老下小抱着2岁的孩子上房多年了，我爱人健康的人被打成残疾人了，我现在也被打得住医院了。 嗯， 小孩7岁的不能上学，浑身都是伤。 嗯， 因为什么造成的？本来我们是一个和美幸福的家庭，就因为拆迁。认为政府要与人民作孽，把你的厂房、把你生活用房都拆了不还，弄得你无家可归了。上访这么多年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三级总结，弄虚作假，啊， 嗯， 中央政府是不知道吗？ 嗯， 解决不了吗？这么多年去上访，上访维权这么多年，遭到的就是围追堵截、训诫。 嗯， 最近还在训诫。 嗯， 对吗？还在强迁，还在没有补偿就强迁，打人。 好， 这样的事情逼得人们能怎么做呢？ 嗯，好的， 活路了。 好 好，邢女士，我们听到您的意见了。 邢女士，这个一听有非常长的故事哈，但是咱们非常抱歉，今天时间有限，只能听到这里了。接下来是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嗯， 哎，赵先生，您怎么样看？其实，今天大部分的这个听众都是认为季中心是值得同情的。 嗯， 我也是觉得他值得同情。首先他做的这个事情的话，首先他已经预警过周边的人了，我觉得这个跟其他的一些中国啊还有点不一样。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就证明他这个人其实本质是并不坏的一个人。 嗯， 而且他的问题呢，现在的问题纠结于什么呢，我倒是特别愤怒的一点就是说，这些相关的部门啊，尤其是信访局，你到底做了什么。而还有一个就是媒体的一个问题，那么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打个媒体，现在所有的事情大家但凡打开这种事情，其实我都觉得有一个共同点，那很多人都是希望在完全逼得没有办法的路途之下，估计他之前在电视台和我网站上面估计也会反映不少这种问题，但是现在这种事情关键是反映的太多太多了。 嗯， 现在一打开微博，一打开天涯论坛，成批成批的啊，就反应不过来，那没办法怎么办呢？我只有做一点大的事情吸引你们注意。 嗯， 而且这个案子的话，典型的就是他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引起大家注意，然后事情能够得到解决。 嗯， 说实话，就是咱们这一块的话，现在媒体也是一样，就相当于是抽奖，东西也多了，就相当于是抽奖一样，抽到你了，这个事情他就可以有可能弄大了以后，有可能就会有人关注，有人网友关注了以后，这个事情有可能就会得到解决，我只是说有可能。 嗯， 那如果抽不到呢，还有那么多事情，我们相关的执法部门相当于是集体失灵了，或者要不就把你堵在那个门口不让你去信访啊，或者怎么着的，或喊一堆的人去你家里去做各种问题， 好 来解决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一种用积极的方式去疏导。 嗯， 怎么去弄，而且我们的正规的渠道是通过这种方式，现在反倒要通这种歪门邪道，不是说歪门邪道，就通过这种另类的方式来解决。 嗯，好的， 觉得很悲哀。 好，赵先生，好，不好意思，今天因为听众非常多，所以只能请您讲到这里了，我们马上来听到下一位张先生，安徽的朋友。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在线吗？ 哎，张先生好像没有回应，没有关系，我们听下一位陈先生，四川的朋友。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你好，可能请您抓紧时间表达您的意见了，您怎么样看集中心？ 我觉得他这个是被逼无奈啊。 嗯， 我是表示同情的。 嗯， 因为中国这个司法制度，这个就是说很多老百姓都无处伸冤，最后呢就是说兔子逼急了也要咬人嘛。 嗯， 这个才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我希望政府以后要多关心弱势群体，给他有生活和那个伸冤的机会。 嗯， 不然这样的事情会越发生越多。 好的， 嗯， 谢谢四川的陈先生。兔子急了也咬人，好，这是陈先生说的。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哎，李先生好像挂了电话，没关系啊。今天最后一位，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 我首先是同情那个集中性的个人遭遇，但不支持他的爆炸行为。 嗯， 这个事情不是产生的，这是因为长期来一些正当权益受到违法侵害的公民表达维权诉求的渠道不通畅，以及诉求得不到重视，更得不到依法公正及时的处理。那个或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又受到了有关公权力部门借口所谓维稳而造成的其他损害，比如被关黑监狱、拘留所、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等场所，这同时往往伴随着对身体的暴力伤害和酷刑虐待，这种现象在这里普遍存在，这很容易激发各种恶性案件的发生而伤及无辜。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和爆炸行为。 嗯，好，听到了，上海的吴先生反对爆炸的行为，反对伤及无辜，但是同时也是同情集中性本人的遭遇。最后一位，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 李先生。 哎， 您听到吗？ 啊，我对这一个自焚爆炸的人，我非常同情。 嗯 嗯， 他不属于一个恐怖分子，他所以在无望的情况下，没有爆炸住人民群众和无辜的群众，他自己爆炸了，一定要追究解决他自己问题的这主管部门的干部，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嗯， 这种的干部将来这样为群众不做主，要发生社会上要发生很多这种样的情况，将来这样， 嗯， 他必须要给要追究这主管部门，因为他这个事情的干部要追究。 嗯，好的， 谢谢荷兰的李先生。李先生说这个集中心啊不是恐怖分子、应该要追究当时造成他这样遭遇的有关部门的这个责任啊。但是集中心八年的时间，我是想他如果有其他的渠道的话，他一定也是尝试过了，但是八年的时间没有尝试过，最后选择了这么一个极端的方式。当然我想任何人其实都不愿意看到以这样暴力的方式来进行这么一个诉求，但是在这样的暴力后面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好， 所以现在值得大家担心的地方在哪儿呢？哈，你说前面有一个陈绥种，现在有一个集中心， 是 接下来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会不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刚才赵先生说，可能对于媒体来说，这也像是抽奖，因为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你只能说抽到谁是谁，那只能。反过来可能存在潜在的一种动力，就是鼓励大家以更多这样极端的形式来表现、 但其实这对于一个整个社会来说整个也是一个不太安定的一个因素存在， 没错。 但是正如今天100%的听众所看到那样，我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也绝大部分人我并不赞同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那么至于集中心这案子本身，我们值得关注地方在哪儿呢？现在东莞警方已经会在重新的去介入、那么他八年上访之路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年的一个打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希望尽快的还原真相， 希望能够得到真相，同时更重要的是正义。好，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明天见， 再会。